出现了一些媒体领域的变化。我自己待过了很多大的媒体，说大就是首先国家级的媒体，包括整个的规模很大，我就不说名字了哈。但是我自己工作了12年，在媒体里面工作了10年。那在过程中呢，其实一方面我觉得好处就是锻炼了我的一些基本的媒体素养吧。比如说我的写作的这个方法，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媒体锻炼出来的。那传统媒体其实很培养人，打下了很好的基本功。我其实在这个层面我会非常感谢我的这些学习跟进步。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我也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时代的变化，媒体环境的变化导致了这个竞争格局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啊。那我也是在几年前吧，我决定我要从一个简单的内容生产者那样，当然在那个状态下活得很舒服啊，内容生产者去接触更多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从媒体出来去了一个甲方公司，就是一个互联网的游戏公司，那在那里做品牌。那我想这个就换了一个角度嘛，一个是我了解媒体，可能会帮公司去做一些宣传方面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在甲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每一个企业有自己非常明确的需求，那他接触的媒体也更加广泛啊，比我们过去理解的传统媒体要广泛的多。那他有一些自己的诉求，那在这个工作经历呢，也让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的指向性啊。节目的开头我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写东西为什么，我其实一直在讲，我跟每个学员讲，我们写东西要有针对性。那我在想，甲方公司的这段工作经历其实非常的帮助我形成这种指向性的，就是写作的内容的指向性的这种理念啊。因为可能我们过去传统媒体哈，不太在乎谁看不看啊，这两年可能还在乎一点，之前不太在乎。我播个新闻你看不看无所谓，我播个电视剧你看不看无所谓，反正这个大家都播热门电视剧我就播呗，播了热门电视剧就有收视率啊，到底怎么样，那是一个层面。可能去了企业呢，这点就更明确，因为企业是要靠这个具体销售产品，靠把这个产品让用户知道去赚钱的嘛。所以这也给了我一些这样的思路吧，就是一定要以这个用户为中心，包括我们的写作也要以用户为中心。所以这样的经历呢，也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模式跟思考的角度，所以我也挺感谢这样的工作的。那因为干过媒体又干过这个企业的品牌这个工作哈，所以我在想，可能对我来讲也是时机成熟了相对来说时机成熟了，就是我可以借助这两方面的经验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那我也在找一些适合自己的领域我也没有去做一些硬件啊，或者是一些我不擅长的这个系统的开发这样的工作。那我更想的是我们自己本身做的是跟内容有关的，我做了这个做了10多年哈，跟内容有关的。那所以我希望我再出来创业的时候也能跟这个相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在这10多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最后几年哈，我也发现其实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空白点，就是关于内容的大量的空白点比如说大家现在讲的这个IP 热，就是电影啊，我去把它囤过来，我就囤了很多 IP。其实在这个文字跟内容上的这个 IP 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也非常稀缺的，所以我也是看中在这一点上其实是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可以说您现在做的这个内容以及写作方面的这样一件事情，也是在您之前在传统媒体累积下来的一些沉淀吗？ 可以这样讲吗？我觉得如果没有之前的那些经历的话我现在跟我们的学员讲的一些东西会非常空泛。现在有一些老师他们在讲写作课，因为的确写作这件事情，写作培训是很热门的。大家可能会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网红他是怎么写作的。但对于我来说呢，可能我除了能看到这些网红之外因为我一直在做内容这个领域嘛，所以我自己讲课的例子就比较宽泛，从传统媒体包括杂志啊电视包括现在的一些这个跟现在的老百姓相关的，比如说今天我在讲课的时候讲到了一个明星的声明明星比如说遇到一件事情他会发一个声明这个其实大家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找个公关公司就能写。那通过这件事情我就跟学员们分析，其实每一个像这样的文章其实也在背后有非常系统的规划包括有一些自己的方法。那像写声明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到很多的领域里去，所以我在想，那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就是为什么我可以总结出来一些我们认为的方法，就是因为我在传统媒体里面的工作经历，包括因为这些年一直在接触不同的内容， 啊，因为可能看的也稍微的多一些吧，因为做这个行业嘛，看的多一些，所以就有一些自己的方法啊，就不只局限于看到的这两年的东西。其实中国的这个内容的生产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只是这两年大家觉得新媒体发展了它就叫内容，其实不是，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好的内容。 其实您做的内容写作方面也属于互联网教育，其实它是离资本还是比较远一些的、嗯、像教育行业可能会存在一些壁垒啊，或者是一些核心竞争力的等等一些问题。因为之前我们也跟您的一位投资人，农艺资本的投资人张欢啊，之前也聊过，在做这一块的时候也有一些方向上的一些改变，可能有六七次哈。他在几经周折吧之后会选择投您。那您觉得他因为什么会投您呢？ 对，您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就是我曾经听过的一个最这个让我觉得很受伤的一个评价哈，有一个老师也是很大的一个投资人，国内数一数二的一个大投资人，有一次去清华大学讲课，因为我自己是在清华，他说我跟我的太太讲，我愿意拿10块钱买一个饼，都不愿意拿1块钱买一张报纸。然后他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做创业哈，大家是不公平的。 嗯， 比如说我做饼很容易就有人买，但是我做文化做教育可能大家就不容易买单。所以刚才的主持人讲的非常对哈，就是我们有一些领域的确是比较困难，不太受到投资人的关注，不是说这个领域我不努力或者这个领域没有市场，其实大家都相信教育是有很大的市场的，而且是一个现金流非常好非常稳定的一个行业。但是的确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很多在线教育其实很难有爆发点，就是说赚钱没有问题，我只要开课我就能赚钱，也是轻资产，我也不用有教室，不用有这些资产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呢，如何找到这个爆发点是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当从这个一个简单的生意往创业转型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最大的质疑啊。很多投资人就说你这个人不错，你的表达你的这个方法你的态度都还可以，我们认可你，可是你怎么说服我你这件事情足够有发展潜力，或者说我投了你之后你怎么能保证我在1年2年之内啊，你能融下一轮，不断的融不断的融资，然后能有实现快速发展的机会啊。那在开始呢，我们可能也是很努力的想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这个方案规划，包括对我们未来的内容的一个梳理吧啊，包括我们最开始见投资的时候也有点迷失方向，因为其实大家说这个to B to C to VC， 其实很多的这个创业团队不自觉的都会 to VC， 那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从我的感觉来讲，你越是这样做，投资人越不会太尊重你，因为他觉得你是刻意为了回答问题而回答问题。 嗯， 那经过这样的这个过程之后呢，后来呢，我们可能还是，这也是我们写作的一个精神吧，就是还是要回归本心，就是到底我们在做的是一个什么事儿。而这个事儿呢到底有多大的市场空间啊，就如果这件事情都不能说服我们有足够的空间，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说服投资人呢？所以回到这个层面上呢，我们就去考虑啊，到底写作啊是不是跟其他的培训一样，比如说今天培训画画啊，我明天培训插花，是不是就是像他这样全中国有13亿人啊，不会有5亿人都学插花的，肯定不会的，也不会有什么8亿人都学画画的，也不会的。那到底写作的教育跟这些之间有什么差别，我们就不断的去往内找，我们就没有再去想着去说服投资人，不断的想内找，说到底它意味着什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点，就是写作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写作突破了兴趣类教育之外的意义。就如果它只是一个兴趣类的一个课程，那它的意义就像跟插花画画一样，它可能有一个很窄的受众啊，比如说有200万人喜欢这个写作啊，有100万人喜欢插画，有500万人喜欢画画，它的市场容量就这么大。但是当我们再去找回初心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啊，写作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一个兴趣类学习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只把写作者当作文艺青年，而把它当作这个社会上一个特别稀缺的，特别这个需要的，各个企业都很需要的这种内容生产者的时候，它的意义就不同了啊。那这里头我还可以多插一句，举个例子啊，就是前天我们见了一个朋友，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你们做这个事儿非常好啊，现在啊从这个外企开始哈，兴起了一个职位啊，叫首席内容官。哎，我说这倒第一次听说哈，听说过首席技术官、首席运营官，没有听说过首席内容官啊。他都没等我去了解，他说你知道现在首席内容官这个一般年薪多少哈，就是在这个外企里边哈。我说30万吧，20-30万，因为我自己在外企也待过嘛，就普通的一个这个，因为这个新职能嘛。他说起步是50到100万起步

写作者跟需求方之间的对接的时候，我想投资人可能也认可到这个可能会存在一些投资的价值啊，所以其实整个的过程当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后面还比较顺畅，就是我没有太多的比如说谈估值的环节呀，或者是这个来回的去敲定 term 的环节啊，其实当我们能讲清楚我们到底要干嘛，以及我们拿到钱到底想干嘛的时候，我想投资人还是比较认可的吧，对这一点还是比较认可的。 我以为您会从您自身的一些品质啊，或者 没有没有 那些方面来讲， 我们投资人都是男的，我们如果有女投资人，可能有这种可能， 没有没有， 我觉得都是男的。 就是因为之前跟张欢聊的时候，他说可能你身上的这种就是会听取别人的一些意见，然后其实改变自己的一些方向，这一点是可能是比较吸引他的。 不好意思这样夸自己，我觉得可能每个创业者吧，尤其是今年大家都觉得今年是资本寒冬哈，钱很不好拿，可能每个这个创业者都拿出了很多的努力跟自己的诚意。那在这一点上呢，投资人也在，我们的投资人也在讲说可能这一点我会很打动他，但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因为这是我们做创业嘛，这些都是基本功。那比如说刚才讲到了我们改这个 BP 哈，就是这个商业计划书，我们应该是他见过的改的不是最多的也是非常多的一个团队，我们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改了20次我们自己的这个创业计划书，不是我们把它推翻了，而是我们在完善里面的环节。当然这里头呢，我也要特别的这个安利一下我们的投资人哈，就是龙翼资本的张欢，其实的确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啊，虽然他没有投我们，就在开始哈，没有投我们，但是呢他给了我们一些建议，他说也许你这样试一试啊，可能会找到更好的发展路径，就投不投再另说，但是他给的建议我们觉得非常的中肯，那我们就采纳了部分的建议，也把这些建议呢运用到我们接下来的业务中去，那有一些呢还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那因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打磨，那很幸运的就是其实很多的这种打磨是投后服务，就投资人投完你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些打磨，他会跟你讲，那既然我投了你我才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嘛。 对。 但是张欢对我们帮助很大，就是在投钱，就他决定投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跟我们过很多轮的沟通，我觉得这种沟通很好，一方面就是可以互相了解，他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啊，如果我好相处，那投后肯定也好相处，不会为了说投钱我好相处，投后不好相处。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把他的一些想法就是来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帮助我们去调整这个方向哈。那我想他们看的东西比较多，资源也比较多，对我们呢也会有一些好的促进，所以这也符合他们的定位吧，也安利一下他们的定位，他们叫工匠式的投资，就是不是说把钱投给你就好了，他其实是帮你去打磨这个你的业务的模式啊，包括后期的这个经营的方法呀，对接资源呀，所以这点我倒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挺感谢的啊，那不是感谢他能发现我，当然他发现我很感谢他，当然更感谢的他们这种做事的方法。 那您在就是项目多次进行改变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您的团队有一些变化吗？他们对您是认可的，还是会看不到方向，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其实我们在做调整的时候啊，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讲啊，我们改了20次啊，就是因为你很多人就说，那因为你做这个嘛，你是就是做这个写作的，然后你又很熟悉怎么去写 PPT 啊，写商业计划书，你又很会讲啊，你就把这些做好了。其实对我们来讲，坦白讲啊，真实的情况是这些都非常的困难啊，因为每次调一个方案，不只是我去改一个 PPT 里面的表述方法这么简单，因为我一旦改了，就证明我要用这种方法去做，甚至我要把它做出来，把数据拿出来给投资人去看，所以这每一步的改变呢，对我们来讲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就大家真的是加班加点的去做这些项目的调整。那刚才也讲到说，其实我们最开始这个团队里面有3个人在做这个创业项目哈。那因为这些改动呢，我觉得大家还好，大家能认可这个改动，但是其实改动意味着时间的拖延啊，比如说我们都认为说5月份可以拿到投资，那投资人说我觉得还不错吧，但是呢你还可以改进一下，那这就意味着5月份就拿不到了，可能5月份第一周过去了，我改动了一下，那第二周他说哎，我觉得在哪方面还可以再改啊，5月第二周又到第3周啊，又再改。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一方面是工作强度的加强啊，第二方面其实可能对很多的合伙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创业的合伙人来讲，其实是很大的心理压力啊，因为他没有保证说你改完了我一定去要你啊，或者我改完了我就投你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多人可能就是一个心理战嘛。那这个过程中可能有的，我们就有一个创业的小伙伴就说，哎呀，这个我有点撑不住了，那要不等到拿到投资我再来吧。 那这个就是其实是也是大家会面临的一个很典型的状况，就是项目在调整的时候，其实也是项目在黎明前的黑夜吧。但这个呢是必须走的，很少有说我项目不调整我拿给投资人一拍即合，我觉得现在这种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本着这种比较诚恳的态度吧，啊，当然啊，就是也会有一些人会动摇，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们理解它也是正常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把您的这个七步法写成一本书呢？ 有那个也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课程，本身我们的价格也比较贵哈，我们是这个领域里面很少的，少有的这个课程能上千元的这个课程，因为这个有市场就有竞争嘛，很多人就搞价格竞争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卖这个千元以上哈，他们就说我们卖500、卖300、卖99、卖39。那后来有一个出版社找到我说，你们这个方法很好，我们也很认可你们的这个定位啊，你们的这个就整个的模式哈，你能不能出成书给大家讲公开？他其实是想试探我能不能愿意把这个方法公开，因为很多老师是不愿意公开方法的。我把我的方法公开了，我以后怎么卖钱？但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很希望做成一个教育的机构嘛，或者研究的方法论的这个研究的机构，所以当时我就很快就答应了。那我们的书已经基本上现在在进入校对阶段了，那我们这个写作的定位呢，也是普通人都可以学得会，你不用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啊，或者在一个广告公司干过很多年，只要你想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啊，或者你愿意就动动手把写作当做一个兴趣，或者甚至你说你想学学写作，然后以后当个自由职业者，这种啊同学在我们这儿也非常多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学员啊，女性生完孩子，她就希望说我能不能写作啊，然后一方面呢我自己很开心，写写东西很开心，第二个呢我很自由，我比如说我白天上班，我晚上下了班啊，孩子睡觉了我再写啊，或者说有一天我辞职不干了，我在家带孩子，我想找个兼职啊，我也不愿意做微商啊，不愿意做那些东西，哎，我愿意写作啊，所以这部分人群在我们这儿还是很多的。那我也愿意呢，就是把这些写作的方法啊，做成书的形式。如果讲价格战，那我们就是打到底嘛。我还收你39，我就不收钱了，反正书是印刷费，该多少是多少，那我不管，但是我的写作方法就不收你钱了。而且我们在推书的时候，我们还推了一个更大的计划，就是说不但你可以看我的这个书，第二个呢就是你还可以进我们这个写作的这个营队，那我们有一个写作营啊，那可以跟我们的其他的写作者交流啊，也可以跟我交流。除了这个写作能力的提高之外呢，我们还会把一些啊商业稿件的写作的任务啊，包括一些啊这个电影啊啊微电影的这个剧本的写作的任务丢在这个群里面，那这些是有偿的啊，就是会付费给学员的。那我们也希望呢啊，就是学员可以在这里头找到真正的写作的动力。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我们这个新书大概会什么时候发布呢？ 我们预计是12月底，因为这个书还涉及到书号啊、出版日期、推广什么的，是那个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但是呢，就是我们也通过这个事情呢，因为我在写书之后，好多的学员啊，还有这些我们做企业的朋友都很支持，因为写作这个事情呢，其实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方向啊，它很系统，我们也会就是把这个整个做成一套书啊，就出来，在明年开始也会有一套的书系啊，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课堂叫主编课堂，因为我在网上叫刘主编嘛，微信公众号叫主编课堂，那我们也会把这个训练营把我们的一些书的东西放在里面，就是未来大家都是可以去看的，因为未来是一个越来越知识开放的时代嘛，我们也会把这些的内容让更多人了解，那我们也会整理的这个各个门类的写作做得更细一些。 好，那也非常期待您的新书发布。 谢谢谢谢，希望下次再来能带着新书来推广哈。 非常好， 谢谢。 好的，那最后我们也非常感谢糖豆学院的创始人刘洋刘主编，谢谢您。 谢谢。 干干净净的天，风景在后退，空荡荡的车厢里，你的脸紧靠着我的肩，安心的睡了。如果什么都会变，还能不能例外想承担这样甜蜜的重量，守着你到终点。虽然我还不知道幸福最快速的路线，虽然我不能解释，但时间终于会证明一切，baby。

不去苍白，含一行血泪。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盼望踏上思念路，飞纵千里山，天边归雁披残霞，乡关在何方？黄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我的思念。曾经多少个今夜，梦回清关。风沙飞不去应在历史的血痕，风沙飞不去苍白，还一趟血泪。黄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我的思念。曾经多少个今夜，梦回清关。